方人不再是人。 娘， 你 怪我。 此刻梦境与现实， 怪我 有什么区别？ 哔哩哔哩漫画出品，彬彬社策划，多韵文化承制，木火燃原作，顺心文化录制。 Vomic 我的怪物第二季第一集。 亲爱的们， 接下来你看 想睡一会儿吧。 让我看看，既然把我送回了现实世界，那第三关的游戏应该也已经发布了吧？大半夜的，没什么玩家在线。深渊游戏共有5场比赛，还剩2场，我就能彻底逃离那个是非之地了。可是， 我喜欢王子。 不不不，怎么搞得像是我在恋恋不舍似的？回归现实不香吗？ 算了，不想那些有的没的了。现在只要专心应对下一场比赛就好。 从兔兔的话中可以分析出来，马上要进行的第四轮比赛将会持续数日。数日，这种游戏可能是什么呢？ 对了，不会是桌游吧？ 王子回来了，得赶快乖乖躺好。哼，他会在我睡觉时干些什么呢？ 又回到游戏中了，这是第四场比赛的地点。不对，这种狭小的单人房应该是主办方提供的宿舍。阿贝斯，也不知道在我走后发生了什么，贝斯竟然能自己找到住的地方，孺子可教啊。 哎，60%， 阿贝斯的黑化值又涨了。怎么会，明明之前才40%，怎么突然。等等，第一场游戏后黑化值20%， 涨到40%了。 第二场40%，第三场60%。我明白了，难道说阿贝斯特 王子、王子 痛 王子、痛， 小混蛋睡迷糊了吧， 把我当被子。阿贝斯松手。 王子、 睡得这么熟吗？ 不过他的睫毛真长，跟小扇子似的。 这应该怎么形容？睫毛精。 you 子，王子， 住手！ 哦，不要离开我！ 再让我生气来！ 王子， 醒了。 醒了就赶紧滚下来，我有事要问你。 好。什么事？ 哎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。我只是想知道，在我消失的时候，你都在做些什么。 做什么？ 就是你半夜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，或者有没有突然醒了，然后被别人欺负？黑化之掌了，总得有个原因吧。 没有，我只是做了个噩梦。 梦到了什么？这小子竟然知道什么是噩梦。 记不清，好像很饿很冷。 今天没你的饭吃。 不开心。 记不清具体内容的噩梦，难道他梦到了自己在研究所里被虐待的事情了？ 好痛！ 黑化值91%。 黑化值又涨了，看来他真的很痛苦。我就是条狗，竟然让这孩子的心理阴影这么深。阿贝斯，别怕，梦中的事绝对不会再发生。 你说真的？ 真的。 好，不要让我失望。 烧点水喝吧。 所以说，主办方给你们投了迷药，等你清醒后就已经在这个房间里了。 屋子里倒是有水源，死不了。 我们从超市买回来的吃的还在。 还在就好。现在没别的办法，咱们先出去碰碰运气吧。 这门倒是真厚，感觉隔音效果不错。1234512间宿舍，第四场游戏，该不会是？ 头好晕啊！这是哪儿？ 圆圆。 兔兔只是来通知各位，大家可以随意出门探索，不用担心会有生命危险哦。但一定要在0点前独自返回宿舍房间，倾听比赛规则。毕竟，第四轮比赛将从今夜0点 正式开始啦。 比赛还没开始啊。 王子哥，现在才下午1点，距离夜晚还早哎。 虽然很想到处转转，不过其他房间里的选手们 啥破地方啊？ 这是哪儿啊？ 也该醒了吧。 哦，这次比赛的场地挺大呀，竟然还有客厅。 是啊，还给我们每人配了一单间，也不知是什么用意。 在杀人了。 现在距离零点还远，听兔兔的意思，咱们接下来的几天都要住在一起，不如先做个自我介绍，互相了解了解。 好好，我叫秋季，23岁，这也是我女朋友明月，名校高材生哦。 别说那些有的没的。 我知道您，昨晚在赌场，小姐您简直是惊艳四座。 对对对，少侯，你躲那么远干嘛？ 见笑了，你们继续。 我叫李凡，是个上班族，幸亏有沈大师的帮助，才能挺到这关。 哎呦，哪里哪里，是您福缘深厚啊。 我叫景英，在金融行业工作。 我是圆圆，今年17岁，还在上高中呢。还有，这边是王子哥和小 A 哥。 啊？ 他们两个可厉害了。啊？ 行了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既然大家都不太想看到咱哥俩，那我们就先回房了。 王子哥真走啊？那圆圆在这听消息，一会儿传达给你。 真能装逼。 装逼一时爽，被人排挤火葬场了。 啊？ 说来也奇怪，我明明在第三场游戏中途突然消失了， 收工， 却也被主办方安排了单独的宿舍。这是不是说明这场比赛中每位参赛者都需要独立的房间？ 但一定要在零点前独自返回宿舍房间，请听比赛规则。 阿贝斯，咱俩今天晚上大概不能住在一起了。看现在这个情况，这场游戏大概率是真人版的狼人杀。 狼人杀？ 对，但具体规则还要等晚上才能确定。你就乖乖待在房间里锁好门，当然如果有危险也一定要赶快跑。 我会乖乖的，等你明天来找我。好软，王子。 哎，他还有心情玩我的手。阿贝斯，你是不是太没危机意识了？ 啊？危机意识？ 你可千万别轻信除了我以外的人。 不信别人，只信你。 不能让阿贝斯过度依赖我，毕竟游戏结束我就要离开这里了。 想牵手？ 阿贝斯，刚刚那话就当我没说吧。你得学会自己去分辨事情的真假，自己去判断什么人可信，什么人不能信。 信什么人？ 哦，听到了吗？我不可能永远都在你身边。 嗯，不信别人，只信你。王子， 杀了我吧！ 哎，算了，咱们。来日方长， 阿贝斯，先尝尝王爸爸独家秘制，双蛋一炒，加量不加价，方便面。哇！ 生。 呀吼，林园长，亲爱的们，晚上好呀，都乖乖地待在宿舍里等兔兔呢吧。毕竟万众期待的第四轮比赛， 开始了。不知道艾贝斯你们怎么样了，千万别一不小心睡过去了。 真人实景版狼人杀就要正式开始了。 果然是狼人杀。 狼人杀是一款对抗类策略游戏，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身份，身份所属的阵营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。本轮比赛分为好人阵营和狼人阵营。 好人阵营八人，包括守卫、预言家、猎人和五名村民。狼人阵营四人。Ready, go.狼人们每天夜里可以杀死一名玩家。 注意，被狼人杀死的玩家 会真正死亡吗？ 哎呀，又要开始自相残杀了。 哦，当然。 好人阵营也可以通过每日白天的讨论，选出一名你们认为是狼人的玩家。进行投票处决。被处决的选手也会死掉哦。当好人全部死亡， 狼人胜利， 或者狼人全部死亡， 狼人全死亡， 狼人全死亡， 游戏方可结束。 Game over。 换句话说，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哦。亲爱的们，都听懂规则了吗？ 规则倒是与传统狼人杀相同，要将敌方所有玩家斩尽杀绝才算是获胜。 没听懂也不要紧，接下来兔兔将对大家进行一对一指导。请亲爱的们从屏幕中随机翻出一张您的身份卡，看中哪张穿哪张。 要抽身份卡吗？也没什么可纠结的，反正身份都是随机分配的，只能祈祷我跟 Abyss 能被分在相同的阵营。 恭喜您获得好人阵营预言家身份。 预言家？ 预言家是每天夜里可以查验一人是否为狼人的神职人员哦。身份确认完毕，那么现在， 天黑，请闭眼。狼人。请狼人们互相确认身份，并选出一位今夜准备杀死的对象。哦，其余玩家不用担心，没有被狼人选中的，房间门锁会从外部封闭。 夜间保护时间开启。 亲爱的们，只需在宿舍中安心睡一觉就好了哟。 才出来呀、啊！我这不是还没太做好杀人的准备吗？得了，如果不杀人，那咱四个都得死。机不可失，赶紧研究下到底杀谁。哼，依我看，脑子太灵 光的选手都是首要目标。我先杀掉那个红毛王子。可是虽然主办方给了咱们武器，但这毕竟是咱们的第一次合作。我们要不要先从最稳妥的下手？成年男子的反抗可能会很剧烈。 有道理， 我看行。 哟吼，看来狼人们已经确定今晚的杀戮对象了。还有什么异议吗？ 没有，我同意。 就是他了。 好的，那兔兔现在就为狼人将这扇宿舍门打开。 夜间保护时间， 请狼大人们抓紧时间，要在天亮前。 这皮姐姐。 背后传来一记警报，被杀意锁定在死角，谁宣告登场？ 桥头上圣经情似妖，孤独的灵魂绝望生长，渴求被释放，欲望缠绕，越挣扎越无处逃，直到穿透虚妄，命运在生死之间发烫，灼伤每一个拥抱，点燃无尽疯狂，并肩寒战，新年化作彼此锋芒，斩断末日循环，长夜终将